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是一支诞生于青岛的乐队啊，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首非常适合应景的歌曲，叫做《有暖气》。 哎呦，他们是青岛的呀？ 橘子海，对，没错。 啊，我今天也是头一回知道。 怎么了？你这歌里面没听出来那嘎啦味儿吗？ 没有，就是特别纯正。我觉得能在中国找到一支乐队，就特别的那种，很。就是像当年我们听那个英伦范儿的那种摇滚， 对，有点、那个、 感觉挺难的， 而且还有点这个氛围摇滚的里面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迷幻摇滚，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为什么选这歌呢？也是我今天出门低估了今天的温度了啊，就是我觉得看着外面感觉阳光挺好的，然后呢家里边暖气挺足的，一出门哟穿少了，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也是着急忙慌在拍一些台里面的一些这个手势舞的视频， 对对对， 哎呦那给我冻的呀啊！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拍手势舞那一瞬间我才认识到我的搭档 啊。 然后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那个广播体操大赛吗？ 对呀。 然后我觉得你做广播体操应该是一个四肢特别协调的状态， 非常协调， 所以呢你今天下午拍手势舞应该也是手到擒来啊，信手拈来 啊， 对不对？就一下拿下 啊， 没想到啊我出现了短板， 我感觉我是被那个视频给拿下了啊哎，就是让我想起来了，在今年这个脱口秀大会上面人说的，就是这个经常说嘛，就是很多优点是无法并存的。经常说这个木桶效应会有短板。但是路过我这边说，哎，这个路过马斯曼发现，这怎么有一托盘呢？全是短板啊！ 不至于、哎，还是有一些建树的，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健身啊，是吧？做广播体操啊， 嘿。 所以今天下午这个手势舞呢，就是有幸大家可以在下周一或者说稍晚一点的时候 期待一下， 对，能够看到我们俩的双人呈现。 哎，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手势舞的广播体操版本。 你知道我特别强烈的感受，我在镜头里面看你 啊， 我觉得好简单嘛，对不对？你看艾科做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压力，而且也就so嘛，对吧？ 这就是传说当中一看就会上手就废啊。 然后我一看，哎呦，给我难的呀。然后特别那个我们的这个摄像的这个同事就说，这个思萌别着急，咱再来一次。我那心里边可紧张了啊。 我一定要就是在节目当中要表扬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给我们拍视频的视频团队的各位小伙伴们， 对， 比如说我们的翠勇哥哥， 哎，非常 好，特别 好， 然后对我们也是极度的包容啊， 嗯， 然后说，哎，怎么样，跟我们俩配合是不是有点不顺当 啊？ 会不会有点不顺？没有没有，非常顺， 非常顺啊！ 内心的 OS 可能都已经 C 语言都已经爆满了， 感觉终于拍完了啊，松口气啊！好，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呢出门能感觉到，虽然说白天的阳光不错，但是啊，这个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呢，从下周一的夜间到30号啊，北京将再度遭遇的就是大风天气了。 对，所以气温呢也会明显的下降，趁着晴朗的好天气，周末游玩安排起来。 嗯，也欢迎各位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周六是思萌跟艾科搭档来陪伴各位的。 对， 稍后我们还有会有王牌体验，以及更多的一些话题分享和新歌测评，都会在聊天室里面随时找到各位。 是的，我们就等着什么时候疫情散去，能去米兰一睹风采呢？ Thank you. 聊天室里面的芊芊特意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天天 FM 上面呢来给周杰伦打个卡。 哎， 这个新歌一直没出来，咱们只能听听他的一些老歌了啊。 是，但是我们今天听了一个中快板的歌曲，开启了一个话题，是聊一下短板。 嗯， 所以欢迎大家都能够就是自我剖析一下，虽然在这个周末聊一点不开心的话题。 你看你老是就是扎人家一刀是吧？ 不是，我们也扎自己一刀呀。比如说有朋友就说了，宋艳君，他说他觉得自己五音不全。 嗯， 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唱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能够梭哈全场的那种。 哎呦，是谁给你的这个错误的印象啊？ 对，然后后来发现啊，好像不是。是这样啊、 嗯、 是不是自己的听力出现了一些问题？ 哎， 好的，就赖耳朵了。 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就是因为你帮我学吉他呀，就是听歌弹唱这么长时间以来，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唱歌 难听 差点意思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那应该是第一次在现场弹唱的时候吧。 嗯 嗯，我觉得去 KTV 它可能会有一个修音的效果。 嗯， 所以你拿麦的那一瞬间，然后包括它的那个混响，然后加持着你，就觉得自己唱歌无敌了。 对， 就应该下一个天后是我才对。但是好像去除了很多环境声、 嗯、 去除了一些失声、 嗯、 然后纯干声从这个麦里输出出去， 嗯，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啊。你就是说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弹唱的时候， 嗯， 突然就是自信心就是跌到冰点了。 对，所以叫 goodbye the song。 goodbye the partner 好了。哎，我还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嗯、 因为我其实也不爱唱歌嘛、 嗯、 然后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很明显。 是吗？ 那可不。嘿， 不是，我记得我们刚来北京第一年的时候、 嗯、 然后一起小伙伴们去 KTV。 嗯， 你是拿着麦不撒手的那个呀。 谁说的？你少给我挖坑啊。我在大学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哎，思墨，你必须要唱一首啊！今天这个难得聚到一块儿、 哦， 我说好，那我唱一个，哎，选一首歌吧。当时点了一个李宗盛的《领悟》。 为什么要难为自己？ 然后我唱完之后，他们说，嗯， 领悟了。 思萌真的，我觉得非常勇敢， 特别痛彻心扉。 那这两个字一下子就把我的短板给暴露无遗了。 对，我相信短板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比如说，有的朋友就特别擅长这个手工， 嗯， 然后我身边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国风的一系列的东西。 哦， 他就是传说当中小的时候披床单，长大之后喜欢穿国风服装的那些小姐姐们。 哦， 所以他呢、啊、动手能力非常强，就是现在在做一个就是业余的工作， 嗯、 是簪娘。 嗯。嗯， 制作那种缠花的簪子。 哦哦，这个就需要很细致的那种工作的。 对 对 对 对，而且特别耗眼睛，特别费时、 嗯、 而且很细心。 嗯 嗯，然后我就发现，我说那我试一下吧。嗯，一上手就飞。我是属于绝对的那种就是动手能力极差的人。 嗯，这个我们其实都有所体会啊。 好， 就是巧克力味的炸馒头片也确实不太容易做得出来啊。刚刚还有人我觉得很有意思，说到了说自己一个短板的是腿短， 腿短， 说总是被人称作为小柯基，这有点我觉得嗯挺好。我希望大家就是尽可能就是跟我们互动出来嘛。 这朋友，你这朋友也太损了，是吧？这样的朋友可以拉黑了 啊。文明养犬啊。 嗯，今天我们互动这个话题，就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下， 嗯、 然后听一下别人短板，哎，发现自己好像这方面也是有长处的， 对， 是不是？ 对， 联络我们，找到974私房牌，或者进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嗯，这是来自 Dido 的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了，当然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他的一个独唱版。 嗯 ，Thank you 啊，两种方式随时跟各位分享，在周六的傍晚中，期待你的短板。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在就是娱乐最王牌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哦？为什么呢？ 就是总能够找到就是跟我步调一致的一些朋友。 是的是的、 比如刚刚聊到这个所谓唱歌跑调短板，哈喽弟弟真的是让我们俩笑喷了啊！说我在家唱歌呢，我妈以为我在说话。那我想问，你说话的时候，你妈以为在干嘛？ 唱歌。差不多、就像说我们有的时候在弹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会发现自己好像在说快板之类的， 数来宝是吗？ 对，在说评书之类的，有点雷同。我看到有个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方向感、即使是去了很多次的地方，下了车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你也是这样吗？ 我也是啊，我是属于开车去过很多次，就是从我们家到单位的这个路线、我已经就每天就应该是驾轻就熟了， 对。 但是每次一上高速，我就会迷失方向 啊，是吗？ 我不知道是哪个岔路口要出去。 就比如说看到指示牌，你也没有印象说，哎，该左拐，该右拐，该下辅路什么的。 指示牌在我的眼里不存在。 真行啊！所以就是想要入爱科的眼呢，这个男生不能长得太像指示牌了。 这是说什么呢？刚才有朋友说自己的腿短，然后被朋友吐槽来着、然后我就说，哎，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就普通人吧，他不是那个九头身、他无法做到这个有二八分啊，就是腿比脖子就， 但是你可以， 不是脖子以下全是腿、那种就腿精一样的存在， 对 吧？就像我们的静鱼小姐姐一样。 嗯， 所以有的时候一定要扬长避短。但我今天的这个穿搭呢，就充分展示什么叫做避长扬短。 真的是啊，就是我用四个字简单概括一下，就是脚脖子以上全是头。一会儿啊，我们把这个刚刚给艾科拍的照片发在聊天室里面，想要来看乐的各位啊，尽快登录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 是可以看到二八分的我。 来我们来测评一下今天啊，也是最近刚上线的 Alan Walker 的一张新专辑。 难得休息的周末，我们就可以跟着电音节奏摇摆起来。 对， 所以今天来测评一下电音教主 Alan Walker 历时三年倾力打造的全新专辑，叫 World of Walker。 对啊，他是一位这个生于英格兰北安普顿的一位这个挪威籍的 DJ 和音乐制作人嘛，就非常熟悉的。包括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的那支首支单曲 Faded， 那个时候他才18岁， 所以18岁，你看多厉害啊！ 是，就当时引起了全球的轰动嘛，而且在国内也成了一首热门的电音舞曲了。 对， 所以他的很多歌曲就听起来特别的节奏轻快，也是很多电台 DJ 的最爱，因为很适合带气氛。 对，我记得你之前还不是还买过一个那种玩具，就专门来弹奏他那个 Faded 的 Launchpad。 对 Launchpad 啊，怎么样现在？ 是因为 Faded 的比较简单 啊， 在 Launchpad 的算是入门曲 入门级啊。 所以另外他的一首歌曲叫 All Falls Down， 还有 The Secret 等等歌曲呢，也是抖音快手的这些 BGM 吧。你可能叫不出歌名，但是听起来这个声音，哎，我听过，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而且他的很多歌特别适合那种就是短视频的快剪啊，或者那种创意的拍摄啊。那么今天我们测评这张专辑呢，是收录了15首歌曲的一张电音大碟。去看看今天选择的是一个主打单曲，叫做 Man on the Moon 啊，我们来听一下吧。周末难得嗨嗨。 Alan Walker。 What happens in dreams when we fly? Never been as high as tonight. Staring through a window in time. For someone want to show me what I'm like. He said I Alan Walker 还有 Benjamin Ingrosso 的一个主打的单曲啊 Man on the Moon。 对，这张很长很长的专辑当中呢，还有一些配乐大师的合作，比如说 Hans Zimmer， 还有流行的歌手 Eva Max、K391、拉丁音乐人、Faruko， 还有一位瑞典魔幻女生叫做、Winona Oak、Winona Oak， 这种超强阵容的合作嘛，十五首这种神级的电音作品，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电台 DJ 在介绍这些专辑的时候其实是很兴奋的，但是一到这个就是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这些音乐人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们就一下子就有点荡了啊， 这就是短板了。就发现好像语言如果要是有一个天赋的加持那就更好了，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特别擅长学习一些方言啊，学习，所以他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困难。 对，就有些就是对于这种小语种包括一些外语、感觉感知力就比较强， 有天赋。 对啊，你包括像我这边也是学过好多地的语言的、 比如说呢 这个河南语言啊， 那你说一下河南话 豫语啊。啊，还有什么， 你说一下河南话， 山东的呀是吧。 我觉得你说河南话和说山东话好像就是在我听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毕竟离得近，确实是啊。 是真的吗？ 对对对、山东的特别是山东靠南边的一些方言是跟河南话很近的。对， 所以就是在方言上你还是有一些语言天赋的。 哎，主要是咱敢说啊、别人也敢听， 能啥嘞、 虽然说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啊。对，聊聊短板。刚刚我已经把艾科这个28分的照片发在了聊天室里面，你看有人特别会说话，28、16，永远年轻。 哦呦，哎呦， 你看看， 我想上这张图片去安慰一下和我一样就腿短的各位女士朋友，就是下回穿搭的时候一定千万不要按照我这个方式去穿。 所以我能否这么理解、就是你今天你觉得可能把你的短板暴露出来，就是因为上身穿得过长了。 对，然后本来腿就短还穿一个、袜子， 哎呀， 包住这个裤子， 真新鲜啊！我就问问这会儿有谁光脚的啊？ 我的意思就是，有些潮人，就比如说我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朋友，就特别喜欢把这个袜子穿在那个运动裤的外边， 外面啊，对， 裹在一起，就冬天可能会有一个保暖的作用。 对， 但是其实对于腿短的人士呢，不是一个很友好的穿搭行为。就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像我一样五五开呢，下回还可以穿一个上身比较短，然后下身尽量显修长的一些穿搭。 哎呀，好，这个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We got history, got me feeling the nostalgia when you look at me. Thinking about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or what could have been. Finally a face I know and that a sight to see. Take my time and take your clothes off one more time maybe. Acting like you don't recall it ain't impressing me. Didn't kinda see your friends, I know you came for me. Like your dress but you fit better in my wrinkled tee. We moved on and knew with things but we got history.Put my feelings all aside, don't know what to make it right. Pictures popping on my mind, all these occasions just work it out with me. I don't think it hurts to give another try on it. Ain't nobody here know you like I do. Ask all your friends if they know about your size of shoes. How you like to cry when you laugh when you off the boost. I moved on but I still remember a thing or two.I know you said give me a hug and I said give me a break. I wasn't trying my best, all the mistakes that I made. I'm learning that it ain't the right move. Learn from my mistakes, ain't that what the adults do? We got history, got me feeling the nostalgia when you look at me. Thinking about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or what could have been. Finally your face, I know it, that is sight to see. Take my time and take your clothes off one more time maybe. Acting like you don't recall it ain't impressing me.Bet you got nobody round to make your day better, son brighter. Don't got too much time, so girl, let's fuck now and talk later. Put your pride aside and let me in. You know I got better sense. You so good at self-control, but maybe now it's time for change. I've been alone for so long. Got the one, didn't realize good ones exist in the world till I lost one. Eye for an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go blind. Things I would get to feel your lips for the last time.Your friends, I put this bullshit to end. I rain on your parade and I just wish you the best. I think it's time for me to bounce soon. I just wish I had someone to say I'm home to. We got history, got me feeling the nostalgia when you look at me. Thinking about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or what could have been. Finally your face, I know it, that is sight to see. Take my time and take your clothes off one more time maybe. Acting like you don't recall it ain't impressing me 88 Rising featuring Rich Brian 啊，两个人共同来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 The History， 非常有意思，而且能够适合在这种节奏当中跟随着车流在逐渐的行进啊。 对，会有一种就是眼睛之前出现一个画面感，一个人在孤独的行走，然后车水马龙都消失在自己的身后 啊。我不一样啊，我听上去这个感觉呢更像是就是一个人戴着耳机，就是自己感觉走起来走路带风，然后别人感觉像赵四儿啊。你这干嘛呢，这腿抖成这样啊，踩着缝纫机是吧？ 你说说自己吧。 嘿，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来纠正我的错误了，对，我的短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嘴瓢。 新长的嘴是吧，租来的啊？怎么了，哪个地方给你找出来这个？ 刚才我们说这个穿搭，说腿短这事儿，说着急了，说腿短腿短 啊， 什么都来了。 什么时候能给你艾科出一个这个集锦啊，就是艾科语言十级学者。 你会有这样的体验吗？就你的嘴跑得比你脑子还快。 有啊，就是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能够相信的，我小时候是一个结巴很严重的人 哦， 真的真的。然后呢， 那能看出来，能看出来。 你是想说看着脑子不好使呗？ 开玩笑啊，谁说结巴脑子不好使了？ 这个 说。 然后呢，就是因为着急的时候会经常嘴巴跟不上，然后脑子跟不上就别说了，脑子永远是被甩到最后面的，然后嘴皮子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很多字呢就是憋在嘴里面，我是呜呜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特着急。 对对对，我就记得在我们家吵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爸是占劣势的，然后我妈永远是在上风，然后我爸就气到最后就很抓狂的时候就会说。就你会说 哦，这个哎呀好心疼啊，听上去 就是你感觉你好像就是所有的语言都 挡在了牙齿里边， 嗯，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然后有很多语言你总结了，在但是一直储存在自己的大脑当中， 嗯， 好像不能脱口而出。 那每一次可能跟这个跟你妈妈这边吵架不成功， 嗯， 自己还要憋着气， 对， 还要反思。我刚刚那么说就好了啊，一到这就你会说。 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人就说，嗯，哎，你们学什么的呀？学新闻的？哦，哎，那你现在做的这个行业是播音主持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们肯定特别擅长一个事儿，就是绕口令。 绕口令， 要不来表演一个绕口令吧？ 来，表演一个绕口令， 你来一个吧。 啊，这个 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 啊， 你来 一个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 花凤凰， 我以为我说的快，大家就听不着了啊。 就是嘴皮子够快，然后大家思维就赶不上你， 嗯， 好吧， 这就是一个短板啊，跟各位来分享，嗯，分享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97次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天天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好了。 嗯， 刚刚回复一下公众平台上的朋友啊，像宝 LY 还有小木子，想看到我身边这位搭档28分的艾科啊，可以登录听听聊天室里面去找到我们的照片。 大可不必 啊。哎，其实好多人就说你这个穿搭还是就是很年轻化的嘛，然后呢感觉还不错，说戴上个墨镜啊，配上个丸子头， 嗯， 就看上去可能就是跟这个28分更契合了。 不是，这么一听我感觉大家更会穿搭。还有一个 bug 就是怎么说话呢， 嗯， 什么叫显得年轻，我本来就年轻。 哎呀，我刚想说就是像这种艳丽的衣服啊，就是我妈妈很爱穿。 OK， 再见。 哎， 咱们已经不是朋友了。好了，就是在冬天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颜色比较艳丽的衣服穿在身上， 嗯， 亲切会明亮起来。 对， 分享首歌，啊，来自原子邦尼， 嗯， 被你遗忘的森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我是阿哥。 当冷冷的风吹过我的耳朵，我不管任由它冰冻。当过去的你透过回忆触碰 ，Where we are 只剩下沉默。为何我还在这里？被你遗忘的森林，冰冻的空气，冻结离开的勇气。

好吧，我们这个福利呢也是先预告出来啊，下周我跟艾科在节目当中会抽取，而且呢想看到一些照片的话，包括一些探店的截图，可以随时在我们的九七四醉王牌的公众平台上点击关注，回复手工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我相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是马拉松的爱好者，有就是每次都会去参加马拉松的一些选手们，老选手们，还会有一些参加首马的朋友，所以我们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这一次2021年好像马拉松要取消了。 对啊，昨天这边北马的组委会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公告了嘛，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文件了。疫情防控的原因呢，那么也是经过这个审慎的研究，决定暂时取消举办2021年的北马了。 对，所有已缴费的选手呢可以办理退费，所以组委会呢会为所有获得2021年参赛资格的选手保留参赛名额，延至2022年。 对，所以说今年可能。因为这个特殊情况嘛，但是没关系，明年咱们继续还跑嘛。 对， 我也在早间里边说过，我上周我在早间 T 班的时候分享，就是如何完成你的个人首马，打卡该怎么准备啊什么的。我说没问题，到时候呢，不光是我要去啊，我得拉着艾科 啊。为什么？ 我们两个人 准备， 我们两个就做那个袜子外穿的。哎，我们就去跑马啊！ 只是为了炫一下自己的穿搭，是不是？ 对、 啊、不，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参加首马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做好提前准备，至少6个月的训练是基本要有的。 哎，对了， 然后对于自己的身体认知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比如说你能跑下来5公里或10公里，然后这样的朋友会可以去挑战全马， 很专业嘛。 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虽然没有参加过。 上一次跑到这个5公里的时候，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3年前吧。 3年前？ 对啊。 哦。 就跑5公里，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很难的事儿，但跑5公里再多一米都不行。 嘿、啊，来吧，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啊，今天带来的《Museum》。 来自 Aminas， 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乐队。 Just staring at each other.

要等到十年才懂，这不是种选择。我数着羊在欢呼，总看到你的脸，我没看流星，你也没看我一眼。你说愿意放下一切换坚定选择。 No No No No No No No 离开和告别不同。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完全不同。无论明天的天空充满颜色，无论明天是怎么拒绝，我没有半点忐忑。无论是好的坏的黑白不分的高的矮的凹凸不平的点，陪着你平线，就算是好的坏的黑白不分的高的矮的凹凸不平的圈，就算你笑脸压是一面。 8:05，一路小王牌在这一时刻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康姆士带来的《爱还是不够形容》。 对，有的时候在面临这个爱的人，或者说爱这个字的时候，就好像变得特别词穷。该怎么去形容那份情愫呢？那就是由心而发。 我特别想问问你，比如说你在之前有没有过就是所谓的表达爱有一些语言方面的障碍，或者说有些不好意思啊？ 还好， 还好是吗？ 对，我在很多年之前就克服了这个障碍 啊，就见谁都说啊。 那也不是，我这么不爱吗？那也倒不是，就是我突然发现，上高三的那一年，然后可能也是快离开家了吧，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分离焦虑症。我发现好像这么多年就没有和自己的父母好好的说我爱你啊，这一类就很肉麻，听起来就让人一哆嗦这样的话。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跟自己的父母做一个约定，然后跟他们每年在就是打电话，或者说有一个固定日期，比如他们的生日的时候会表达一次， 表达一次是吧？用声音来表达对吧？ 就直接说 啊，跟你说我爱你啊。 难道还打字吗？ 那就是我再深挖一下啊，就是恋人们呢 哦，那可是平凡嘛。所以有的人他会有一个背跟我相悖的一个观点。 怎么说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我爱你这三个字应该是放在心里的， 如果频繁挂在嘴边反而就显得没有那么的重要 了。 对 对、 啊、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应该表现一下我当下的情绪，对吧？所以我就这么想的，就这么做了。 特别好啊，不愧是我们做主持人的。 那你呢？ 我这边向来没有障碍。 妈妈，我该你了。 我爱大家啊。 朋友们都很好奇，刚才那个 DIY 是跟谁去做的呀？ 这不是忙活着给大家去谋福利去的吗？ 好嘞。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康姆士这首歌呢，放在这时刻来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跟各位来分享的。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一个每周四上线的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中国那么美》，是一个户外的音乐旅行纪录片。 对，这个节目当中邀请到了痛仰乐队、五条人乐队、九连真人，包括刚才听到的康姆士乐队都有。 没错， 对， 还有地苦爱乐队、张嘎怂、李静进，还有小何、陆晨、钟立峰、莫西子、石蛙之乐队等等等等。 嗯，这些这个独立音乐人呢，包括乐队还有创作者。 嗯， 然后每期呢是请到一支乐队或者一位音乐人，包括他们的朋友，用这种音乐加旅行的形式来展现中国之美。 对，第一期的节目呢就安排了拓展乐队去到了福建的郑和，去体验当地的白茶、书法、采摘茉莉花、踏歌而行。 对啊，刚刚结束的这个上周四的第二期是在云南建水，是莫西子诗包括钟立峰去所谓的寻找了一个生活的意义。 嗯， 而且节目当中就是他有一个这个嘉宾嘛，就于坚老师说特别好，就说你看生活要活得有诗意，要活得好玩，要活得美，而在这些面前，其实所谓的成功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 对，所以有喜欢这种慢综艺的朋友可以去追一下，这个叫做《中国那么美》。 对啊，当中国的这些摇滚或者民谣遇上了中国的江河湖海、山川风月以及民俗风土的时候，也期待这样的视听融合能碰撞出怎样的能量。 阿杰路， 阿杰路，哎，很熟悉这首歌啊。 嗯， 在里面的口风琴也是王范妹啊，作为朋友帮他来完成的演奏。 自莫西子诗，不要怕阿杰鲁啊，就是很早很早之前他就写好了一首歌，但是在这几年才是拿回来之后重新完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作为原创者的录音室版本的录制啊。 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觉得说，哎，当初听这个歌曲是听吉克隽逸唱火的那个版本。 对啊，怎么样，你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一个重点的环节了是不是？ 哦，对，有短板的环节。 短板的环节是吧？猝不及防啊。 是。 别弹了，弹的不好。 我这叫用五音不全的弹唱方式让大家彻底告别一首歌。Goodbye the song。 哪来的自信呢？太自信了。所以这一趴应该叫做短板的挑战。 哟怎么样，今天这个弹唱首先要带来的歌曲是什么？ 首先啊，对，因为今天准备了两首歌，就是在那个拍完视频之后发现，哎，这两首歌都还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因为和弦都不是很难。第一首歌呢是一小甜歌，是想说据说啊，这个星球天天有50亿人在互相错过，所以遇到那个对的人或者说契合的人千万不要放手。 开始吧。不放手放心，我一定把你摁在这里啊。 所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一个小甜歌，就是听起来和唱起来都会让你嘴角上扬的歌。我找找调啊。其实一二三走。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该你了。 噔噔 这星球天天有50亿人在走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 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手掌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我要的晴空，那夜色渐渐的感动。 怎么样， 送给恋爱当中的各位朋友们 哦， 私奔到月球。 哎，不错啊，这歌、个、这个有点甜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是是是，所以就是听歌的人可能会有心中那种吃了糖的感觉啊。 你看脸大啊，这个如定啊，他 说啥呢， 他 说谁呢、哦、 不 微信的名字、啊、 名字叫这个啊，别着急啊。他说此时一众自信的歌神与艾克和斯蒙共同开场。我就问刚刚在车里面是不是都跟着哼起来了。 这首歌确实 摇摇头是吧， 真的是特别有时代记忆感。当年听啊、也是男女对唱合作的一首歌曲嘛。 对，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 Q 出来斯蒙跟我一起唱。 哎呀，你让我准备一下是吧，我唱陈绮贞的部分真的是啊。 好，希望刚才 Goodbye the song 没有吓到你们。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50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 自救，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让骄傲间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聊的真空，那夜色纯真的感动。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 奔到月球啊！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此刻在车厢当中给正在收听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带来一些粉色的泡泡啊！ 对，能听出来你嘴也不太好 啊，就是这确实是，要不然咱们俩能坐在这儿呢、 说什么呢？还得拉我下水。 这是吸引力法则是吧？ 好嘞， 你想要找到什么样的搭档啊，就会给你配着一个这个 相同的、 有相同短板的啊，两个托盘坐一块直播娱乐最完美啊！ 栗子的春天他说他的短板，运动项目几乎都是短板。 嗯， 不过值得骄傲的是游泳和最近解锁的瑜伽还不错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但是我说回来，像比如说静瑜，咱们都比较了解了，就是有时候会跳舞干嘛的。 嗯， 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过你跳舞呢？ 我跳舞吗？ 啊，跳舞是不是你的短板？说实话， 真不是， 真不是。 哎呦 喂， 你还真不了解我。咱们可能重新认识，从这一刻 啊， 2021年的11月27号的18:22，给你自我介绍一下。 嗯， 我 跑品之王，breaking 之后。 No 啊， 我。小时候跳了7年的民族舞， 民族舞啊， 对，印小天那一挂的， 是那种头马顶横的， 对对对，你说对了，就是蒙古舞啊， 嗯、 什么傣族舞啊，我都可以来两下， 嗯， 但是 popping 不行， 是只能来两下是吧？一大大，二大大，好结束，谢谢大家。 差不多那意思，因为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跳舞的功底。 嗯 嗯， 就那会儿家人让你学的舞蹈，也是希望你有一个才艺，对吧？ 嗯，也算是吧。 嗯， 还有另外一种那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 嗯，是什么？ 就是想让我四肢变得更协调一些。 嘿啊，真行！我特别想问一问，民族舞的话，学的时候，比如说跟其他的这种舞蹈， 嗯， 有什么区别，或者它的那个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就是。特点啊！ 啊、哦，你当时学的时候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就是每一个民族它的代表性的那个舞步是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说蒙古舞，它的那个脚是要来回摆，然后有一种就是好像两个脚，拌在一起， 嗯， 然后这么来回摆， 对对对对对， 动作。 是的， 还有一些民族特色的，比如说云手啊， 嗯， 就这些民族舞都会学。 哦， 傣族舞会。孔雀手指嘛， 兰花指对不对？ 也不算兰花指吧，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啊、 我也都忘了。 嘿、哎， 反正我给你自我介绍了、 嗯， 我也不是说在舞蹈方面是没有建树的。 嗯， 我曾经也是学过7年的舞蹈的人。 7年舞蹈，人说了，反正无视频无真相啊。我们不如也跟早间一样来一个这个视频 PK 的环节， 可以 就跳舞。 咱们可以这样做一个挑战， 啊、嗯， 然后我给你做几个比较具有民族特色的 小动作， 然后我来模仿， 对 对吧、嗯？如果我模仿的比你更漂亮怎么办？我是不是还要收着点？ 那你就有天赋了呗，我只能说天赋异禀啊，李朋友。 这太过分了啊！咱们这聊着没边儿了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聊一聊所谓的一个短板啊，加引号的，就是可以跟各位分享分享，包括我们在朋友当中这个眼中的一些槽点啊，一些小小的这种就是不擅长的领域，都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以及我们的公众平台974最王牌来跟我们分享。 是我们说到短板呢，有朋友要自我剖析一下，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特别感性又怕黑和晕血晕针怕疼晕高泪点低时常幼稚数学白痴的一个人。 哎呦，你这个托盘你好 这个症状有点多 啊， 我们得一一去分析。 对对对、 好的， 我觉得好多就是可能随着你的成长和年龄呢，有些是逐渐慢慢都克服掉的嘛。因为小时候我也怕黑，我怕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住六楼顶层了嘛，对吧，然后呢就是声控灯，因为就是你害怕的时候你希望就是每一次走到每个楼层的时候一定要有灯亮， 对， 但灯亮的时间又有限， 所以你就练就了一个大嗓门， 对， 一楼喊到六楼， 我就喊一声啊，我直接从一楼分到六楼我的体能这么来的。 对，好嘞，我们这个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当然还会有一些好歌要和大家来分享。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12集的大型历史题材纪录片《紫禁城》，目前也是接近尾声了啊。 这部纪录片呢是选取中国近600年历史进程当中若干变局的事件，在历史的拐点当中解读得失，透过紫禁城来认识世界，也让世界从紫禁城浓缩的600年当中读懂中国。 对啊，所以呢也是为12集的节目当中量身打造了12首音乐主题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力宏，包括也是邀请到了方文山来填词，共同完成的《天地龙鳞》。 几万里，几世纪，600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中州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六里，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林一寸心，故事飘摇我不愿听，年少里寻少情，平阳古今难寻自信，我清醒当爱饮寒雪洋洋，我笑问经过去，纹落笔，东方辽阔的王都里，山水里，泼墨抹去，指尖凌云落下孤寂。紫禁城，神武门，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我继承，文化山根，突破边局去扭转乾坤。 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科力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力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聊了一个话题，就是短板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听听 FM 找到娱乐最王牌，包括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对，有朋友说晕车，除了坐地铁，什么车都晕，而且是特别严重那种晕火。 哎呦，我身边是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坐在这种就是可能稍微密闭一点的空间，像汽车都会稍微晕一点，坐三轮车不会啊， 三轮车 拖拉机也还好， 就这样的 视野很开阔， 都是富贵命，就只能坐敞篷， 对， 跑车， 对，所以他们家后来买的车都是有天窗的。 哦，所以好像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就是说，当你晕车的时候，你可以切两片姜片，然后贴在自己的肚脐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哦，可以试一下啊，对。 还有一些晕车贴呢， 对，晕车贴包括这种晕车药啊，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短板你会发现都不一样啊。这个今天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能从这个长处来说呢，有一位老乡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什么呢？ 就是这个关于河南摄影师拍故宫拍出了一个大奖啊，我们老乡苏唐诗，他是8年的时间呢去了故宫80多趟，然后每次呢都是最早进去最晚出来，用那种很普通的摄影器材，不是说长枪大炮的那种，然后呢用很普通的这种老百姓的视角呢拍出了一个所谓的属于咱老百姓的这种故宫的影集。 对，他的摄影集叫做看见不一样的故宫，在今年的10月份获得了河南省第7届文学艺术优秀奖的成果奖。 没错没错啊，那么到故宫可能大家都等待着，比如说北京再次下雪的时候能够到故宫那边看到雪景。 对， 昨天晚上啊，故宫博物院这边的官方微博也是发布消息，提到了2022年的故宫博物院年票将从12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来发售。 对，大家呢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售票网站或者是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公共账号进行购买。2022年的故宫年票限售50000张，分全价300元、半价150元的两种。2022年呢，当年有效，每个人限购1张，每年限用10次，也就是说买了1张票可以用10次，是吗？ 没错没错，但是不支持变更使用人啊，所以一经使用了也是不给退票的。对。所以现在去故宫的话呢，可以去永和宫那边，还可以参观到这个城市人心啊清宫医药文物展，就实地的去展现了一下太医院啊、御药房啊以及皇帝皇后进药的底部。 哦，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邂逅一下温太医。 就是去故宫那边可以关注一下了。我们今天其实这一趴还会有一个就是额外赠送的弹唱环节。 对，这首歌不是很会唱，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让我找找调 啊。好，来听听陈奕迅的《四季圈》，也可以随时来给我们保持我们话题的互动。 冬天来了，谁在回忆里挣扎？春天来。谁的希望发了芽？夏天来了，贪玩的孩子忘了回家。秋天来了，我们的田野沸腾呀。我们唱着歌，陪日子慢慢过。我们唱着歌，等明天说什么？还要过 的眼泪停不下，夏天走了，谁把球鞋跑丢了，我们唱 陈奕迅的四季圈啊，我觉得我俩在节目当中虽然说也是短板频频露出嘛，啊，短板外露啊，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长板，比如说说到做到啊。刚刚就是6:30之前我们提到了艾科提的一个提议啊，就是学习民族舞这个事情，视频已经拍完了， 某一些元素 啊，对啊， 对对对， 某些手势元素呢已经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了， 是 尽快移步到我们97次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点击关注啊， 嗯， 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民族，嗯，就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卖家秀和买家秀的感觉。哎呀， 我觉得今天你是买家秀，我是卖家哦，你是卖家秀，我是买家秀。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好像就在你的视角当中，你拍出来的我永远是28分。为什么这样？ 都赖我相机，好不好？啊，都赖我相机啊！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跟男生出去拍照，又像自己的好朋友帮你去拍照， 嗯， 是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嗯， 他会从那个从上往下拍这个角度，但是一般显腿长都是从下往上拍。 就是我们总能够找到一些死亡视角。 对，死对，是的，好嘞。所以还是怪我自己，就是长得不够全面。 真的是吗？你看人高圆圆是吧？360度，哎， 无死角女神， 真的是啊。 好， 哎，大家赶快啊，来到我们的97的最王牌，回复民族来说到的是我们刚刚那个一个小小的游戏和互动啊。 嗯，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弹唱环节 呀。 哎，你看现在已经夜幕降临， 嗯， 初上灯火，行色匆匆的感觉。 对， 那么这时候来唱什么歌呢？ 刚才分享了一首特别甜蜜的小情歌， 嗯，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情侣走到两个人就是已经不能水火不容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就恶语伤人六月寒 啊， 就是分崩离析的状态， 已经开始吵架了是吧？ 嗯， 为什么你第一口西瓜不给我吃啊？对吧？ 真有这个梗啊。 对啊，西瓜尖不给我吃的，吵架分手啊。 好，那我们这首歌就是来劝大家的，就是不要恶语伤人， 嗯， 好吗？星星对满天，来自杨乃文。找一下调。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找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嗯，你说我太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也快疯掉，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对满天也不能比月圆，在我心里面 知和对爱你的坚持，星星堆满天，我还是爱月圆，我中你的毒，我中你的血，我无可救药，我为爱付出一切。 中你的毒，中你的邪啊！感谢艾珂带来这首《含笑半步癫》。 所以这首歌听完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嗯，行吧，吵架没有听我们这个节目来的快乐。 这个有人说了，说，哎，杨乃文问号啊， 这首歌原创了是吧？ 啊， 现在又原创了是吧？ 我没有啊，我没唱过，别瞎说啊。这个，我觉得你特别好，就是体验的，就是考虑到了啊，就是恋人之间，比如说有争执啊什么的，用这样的一首歌去表达心意。那我觉得还有一些歌很合适，比如说双截棍、龙泉、忍者， 对，就不要恶语伤人了，直接动手好不好？ 对，分手快乐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哎呀，这个听歌总是很欢乐啊，一下子感觉时间过得慢了很多， 对， 仿佛永远也结束不了。 我们的短板就已经展露无遗了，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回复民族两个字，然后到974对王牌。我们今天就是感觉有种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还能做什么的感觉。所以下了这档节目结束这个话题，我要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还可以听到最可爱的平安广告啊。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前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You rip your body around me like it's too hey. I lose all my logic on you. You say it was your only intention.I still lose my logic, thank you. I want you to tell me what starts with one glance and what starts with one glass of wine. Oh, what's on your mind? Tell me what stopped you. I let you, I touched you, I turned you on and on. Come on, I want you for party. I want you to get closer, closer to me, closer to me. Come on, I want you.Party, I want you to get closer. I'm letting you take over my, yeah. See, I lose all my logics on you. Say it was your only intention. See, I lose all my logics on you. Baby, I wanna know. Yeah, I wanna know. Baby, what's keeping you up all night?Closer to me, closer to me. Come on, I want you for a day. I want you to get closer. Nay, nay, Come on, I want you for a day. to me, boy, closer to me. Come on, I want you to party, I want you to get closer. 这个声音听上去呢非常像一些北欧的歌手啊，但其实呢是来自韩国的一位女歌手，叫做 Eileen 带来的 I Want You 啊。 对， 就是通过刚刚我们分享视频的方式，也是在直播间学习了一下简单的民族舞的一些手势，就看到很多这个老朋友新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同事领导也在收听节目啊。哎， 吓得我一个机灵。 领导周末快乐、啊、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好玩的事儿， 哎，这个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啊、 是的、嗯、意大利国宝级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于中国的首次个展莫瑞吉奥卡特兰最后的审判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正式开幕了。 没错，嗯，这个呢卡特兰口很熟悉啊，是这个国际当代艺术舞台上目前最受欢迎当然也是最具争议的艺术家之一。 对， 最有标志性的作品呢是将一个黄色的香蕉啊、嗯、用这种银色的强力胶带贴在墙上，取名为喜剧演员。 对，当然它底下还有一串文字是这么写的啊、嗯、说如果我说它是艺术它就是艺术， 嗯， 如果我把它放在艺术馆里它就是艺术。 哎，你看看人家这个气场就不一样，就非常强势而且非常有把握的感觉， 就是你眼中看到的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什么、嗯、也未必是什么。当然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绕，但是一个比较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吧。 嗯，对对对， 就是我记得抖音上然后有一个美院的毕业学生然后做了一个行为艺术的汇报， 嗯， 他是用几个一个月的时间吧，好像长达三十多天这个时间、嗯、然后不花一分钱然后让自己在北京生活下来， 嗯， 而且生活的 21天， 对， 21天，我 生活的还不错， 嗯， 然后我也忘了那个网红叫什么了。 嗯、 你如果说他是一个行为艺术，他的确是。 对， 如果抛出这个艺术的行列，他可能就是骗吃骗喝。嗯、 对，其实他就是探讨了一个更多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层面、一个领域的东西了，包括从意识形态， 嗯、 包括对于所谓的一个身份和层级的认同。 嗯， 但这个我觉得仁者见这个仁者见仁嘛，对吧？ 嗯、 智者见智的感觉。 对，2019年其实卡特兰呢，在美国一个艺术节上就展出了3根这样的香蕉， 没 有两位买家。分别以12万美元的单价购买了其中的2根， 嗯， 另外一根呢被炒到了15万美元。 啊，我准备去种香蕉了啊！ 这个时候高潮又来了， 怎么了？ 又有一位行为艺术家来到了展览馆，把粘在墙上的这个香蕉拿下来吃掉了， 嗯， 然后并且这么表示的，说我不是在吃香蕉，这是一次行为艺术，他、嗯、的名字叫做饥饿。 就你知道我在， 我觉得我也行了， 你也可以是吗？ 对，我刚才这一番就是行为艺术啊！ 啊嘿。我特别就是期待，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继续发酵的话、嗯、我甚至可以策划一个展览，就是我可以贴各种各样的东西，香蕉、火龙果， 对， 糖醋小排。 我们跟那个有一些策展人聊过这个事儿，就说其实他在很多人的眼里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艺术、 嗯、 它没有那么的高深， 嗯， 就是假如说它是有一个，它是一个雕塑艺术或者是一个绘画艺术，它肯定是有一个寓意在里面的、 嗯、对对对。 假如说是一个装置艺术，它可能你需要给它赋予一个生命力， 嗯， 它才有意义所在。 嗯，所以想问一问有没有在听节目的各位艺术家考虑到把一些这个羊肉串啊、羊排能够放在墙上的、 嗯、 我也想去表演一下行为艺术、啊、 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一些纸箱子堆叠在一起，说这是一个环保主题。 可以啊，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李玖哲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嗯，周迅啊，还有汤唯， 原谅我笑了、 嗯、刘若英和桂纶镁。 好嘞，这个刘玖哲现在在后台正在补妆呢，我们有请出这四位听起来名字就很仙气的女生，周迅、汤唯、刘若英、桂纶镁合作的《我要你好好的》。 最后一次互相取暖，你好吗亲爱的，我们都曾不太完整，直到红颜的这一刻拥抱彼此内心的伤，谁最动听？ 当然不会是我啊！ 我清楚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 别改变哦。 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我一直